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八面，经文倒数第三行，从最后一句看起。我得不坏善知识，不狂惑故。实为我。这一段是说明立两舌这个过失所得到的五种殊胜的福报。前面四种呢介绍过了，这最后这一种是第五种，得不坏善知识。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同学伴侣。这对于我们学业、道业的成就啊，关系最密切了，可以说在增上缘里面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增上缘。佛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头一条啊，就告诉我们要清净明思啊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知识啊。明不是说这个老师名气很大啊，现在讲的知名度很高，这个不见得有效果。佛家讲的明思是明心见性，真正在修学上啊，他有修有学有证啊，当然最好他是正果的，纵然没有正果也是有真修实学，这样的老师我们亲近他决定的理。可是善知识很难得到啊，自古以来啊，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。这善知识到哪里去求吧？啊，欲使真善知识，欲谦虚啊，决定不可能，是自赞毁他啊，说别人不如我，我是一什么都行。这种善知识古时候没有，现在很多啊，现在都是赞叹自己，都是回望别人啊。我们要晓得，凡是自赞毁他，决定不是善知识啊。善知识都非常谦虚啊，啊，处处都忍让啊，绝对不会说是任何场合站在别人前面啊，要争着出风头，没这回事情。啊，他们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这真正修道人啊，说老实话，他们的态度啊，是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。啊，他们这个生活环境是极清净。啊，所以只有我们凡夫去找他，他也很慈悲，啊，他不能不教导我们。我们不找他，他再不会找我们。啊，所以学自古以来呀，事出世间法，大家都听说求学，学是我们要去求的。他不会主动来教你， 没有这个道理。佛法是私道，私道一定是尊师重道，你才能求得到。求的态度要真诚，要恭敬，要谦虚，这三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。没有这三个条件，诸佛菩萨来教导你，你也得不到利益。这个是一定道理。可是真正善知识，无论是事法佛法，决定是仁慈的。你只要具备真诚恭敬谦虚的条件，你去求他绝对不会拒绝的。他要拒绝你，必定是这三个条件当中缺一个，他会拒绝你。三个条件通通拒绝，这个通通具足啊，没有拒绝的理由啊。他会很认真地帮助你，成就你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亲近很多善知识，没有一个拒绝的。我们有做学生的良好态度。真正想学，得到善知识特别的教诲。1949年我到台湾，常常想着人间的苦难，如何帮助自己，如何帮助别人，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呢，都是人的关系。古人讲得好啊，人存正举，人亡正息啊。于是我才真正体会到，这个制度啊是次要的。这个人家很多人问我的法师，你到底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？君主民主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好人呐。这个领导人是好人，君主也好，民主也好，大家都相符。这个人不是好人呢，君主民主大家都遭难。人的问题啊。研究人的问题呢，那就不能不去研究哲学了。怎么做个好人？怎样开智慧？这才一心一意去想学哲学。也亲近几个老师。最后我选定方东伟先生。他很慈悲。我们原先的目的只是希望他准许我们到学校去听他的课。我们就很满足了。那么他看出我们真的有诚意，确实想学。我们对老师恭敬。我们的态度非常谦虚。100%的接受教导。这样一来，他不让我到学校，在他家里教我。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上课，学生就我一个。 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，泡一杯茶正上课，我的这个哲学是这样跟他学的，特别爱护啊。他的学生太多太多了，为什么要这样特别照顾我？就是具足这三个条件，具足这三个条件的学生不多啊。这就是可遇不可求，学生找个老师不容易，老师找个学生也不容易。以后很多同学们知道了，对我都很重视很赞叹的。哦，他说方老师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没有瞧得起任何人，他能这样对待你，那你一定很不简单。你们在香港的同修大概在香港都知道唐君毅先生。唐君毅是方先生的学生。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。方老师对唐先生也非常爱护。也常常给我们提起。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具足求学的条件呢，就是做学生的道理你要懂啊。你是个好学生呢，自自然然这佛菩萨上天就会给你安排个好老师。你不是个好学生呢，你遇到好老师也枉然。你也得不到利益。那么以后我接触佛教佛法了，我亲近张家大师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都得到特别的照顾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己能不能有成就，得不得到善知识善友的帮助，全靠自己，自己要有真因呐，外面才有好的助缘。因缘都具足，果报才会现前。凡事怨天尤人，决定不会有成就。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不对的。总觉得别人呢对不起自己，连老天爷也对不起我，我就没救了。为什么呢？所有善知识善缘呢，看到你敬而远之，不敢碰你。这个道理要懂真诚恭敬谦虚处处忍让做学问的人没有领袖欲，没有占有欲，他都是非常热心，站在旁边，站在后面帮助别人。所以能与一切人和睦相处。退在后面呢。我一生都是帮助人。只要人家愿意接受我们帮助，他所作所为是正法，是利益社会大众的，我们就会相处很好 啊，过去韩英馆长我们相处30年，他往生之后我们接受李牧原居士的邀请到新加坡来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因为他们是居士身份，所以我们在一起，他总把我摆在第一位，他们在第二位。这个是在家人尊重出家人。如果他们两位是出家人，我一定让他站在当中，我站在他旁边。一定的道理嘛。千金不只是一生呢，生生世世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永远是千金。你看《论语》上面夫这个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，温良恭俭让，最后忍让让是谦虚。处处让，时时让，让是美德。那么什么叫不坏善知识呢？你亲近善知识，这个缘绝对不会有人破坏。这你得不坏善知识啊。那么亲近善友，特别在这个时代毁谤嫉妒在所不免。我亲近的三位老师真的是三位大德。有人知道我跟他们学，就有人来阻碍，来劝我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好人。嫉妒障碍，劝我们退心，去另外找别的善知识，说张家大师是正直和尚，说李炳南老居士是四宝，说方东梅先生延期他的原配。说闲话的人多，我们听听一笑了之，我还是一心一意跟他们学。轻易听别人两舌挑拨，我们的心就动摇了，信心就丧失了，这是自己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根，听信谣言，他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事实呢？我们不经过调查轻易相信，这愚痴到了极处啊！我们有没有调查的必要呢？有调查，你的心已经不诚不敬了。为什么？你产生怀疑。如果对老师真的有信心，这些话了，听而不闻啊！要用这种态度， 才能保住自己道学，不至于受到别人的妨碍。啊，不狂惑故，狂是欺骗了。老师不欺骗我们，我们做学生的人决定不欺骗老师。啊，以真诚心相待。啊，人生在世，古人都感叹，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知己，啊，可以没有隐私，没有隐瞒说话的，你这一个人这一生值得了。啊，那我这一生还遇到好多过了。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具备不狂惑别人，啊，不但对老师，啊，对父母，对尊长，对朋友，对一切众生，我们都不欺骗，没有欺骗的理由吗？为什么欺骗众生？我不欺骗别人，别人有欺骗我，我也欢喜接受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呢？我这一生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不欺骗别人了。过去生中没有遇到佛法，大概也骗了不少众生吧。今天别人来欺骗我，这冤冤相报嘛，这账就这么结掉了，好事情。啊，他骗我，我不骗他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啊，账结掉之后啊，善缘成熟了。啊，所以总要记住啊，真正修道人。啊，真正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懂得化敌为友，这就是你成就了。啊，给人不可以对立，啊，我也常常劝人在这个社会啊，不要竞争。啊，我们学佛人懂得因果，一言一作莫非前定。啊，你有所发明，现在这个世间一切有发明的人都求申请什么专利。啊，我也曾经劝了一位科学家，啊，现在在美国，他是中国人，他发明的东西也有100多种，啊，样样都申请真专利。我告诉他放弃专利，我说你的利得就更大，你那个专利很小，一点点，啊，为社会众生造福啊，你要专利干什么？啊，这要智慧，要真正想通。啊，文人的著作不要版权。啊，你的东西是好东西，是一个利益社会的东西，你何必要版权？限制住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啊，你把你自己的善，本来可以能够扩散到虚空法界，啊，你把它画个圈圈，死在这个里头，啊，不能够产生广大的影响。这绝大绝大的错误啊，都是自私自利，害了自己。啊，圣人贤人，中国人称圣贤。什么叫圣贤？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，这个人称圣人，称贤人呢。在佛法里面称佛称菩萨， 他们通达明了，通达明了的人哪里会有什么专利所有权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善知识不狂惑我们，我们也不狂惑一切众生。你才能得真善知识的教诲，你才能够亲近诸佛菩萨。那么这是五种不可坏法了。这个五种不可坏法的真因是不量舍。这五种不可坏法能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善业，一切真实功德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讲前面讲不是学佛的，这个要是学佛志在无上菩提的人，后成佛时得正眷属。这个眷属是讲的法眷属，你的这个团体叫僧团，大家在一块修行，诸魔外道不能俱坏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这个恶的因。诸魔外道虽然是恶缘，你没有恶因，恶缘再多它不起作用。因要正啊，因不能不正。这个十善业是正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